相对默默，爱走到无话可说，连梦都没有，还能走多久？从来不奢求太多，爱已错过，不能忍心挥霍。我们心中多少爱和多少痛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告诉我，是爱让我犯了错，深深付出不为谁，不为对错，而现在只想放弃所有。他们说是爱。走到无话可说，连梦都没有，还能走多久？从来不奢求太多，爱已错过，不能忍心挥霍。我们心中多少爱和多少痛，究竟是为什么？只想放弃所有，他们说是爱让我犯了错，慢慢懂得心再痛也要放手，原谅我不会再回头。告诉我是爱而现在只想放弃所有。